打开收音机，锁定 FM 107.3，每天下午2:30，主持人高燕、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。 楼市好声音，让您的生活更惬意。 会吃会养生的朋友注意了，今年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正式开售了。 是的，初夏开花，九月果红，树上一颗颗的枣儿宛如红玛瑙，红艳鲜亮。但是呢，阿克苏果园的大枣成熟之后，果农啊并不急着采摘，要在树上吊干一两个月才能打枣。果农们不紧不慢，但是啊，很多去年前年一直在吃我们枣子的朋友都等得迫不及待了。早在20天前啊，就有朋友在质询说，今年的新枣什么时候能吃上呀？今年的价格怎么样呢？那今天呢，统一做个回复，马上就到货。虽然今年人员成本、物流成本全部在上涨，但是给到大家的还是199元一箱5斤，每斤只要39.8元的优惠。预订电话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。